放你的手。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周三最高气温直降至2摄氏度，周四最高气温仅1摄氏度，或将成为下半年来最冷的两天，倍感阴冷。周五起气温开始缓慢回升。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日指出，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不但景区城市要抓，农村也要抓，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这一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加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能力、技术产业体系以及融合应用等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在建的亚洲最长铁路山岭隧道云南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预计2022年建成，届时由大理去往瑞丽车程将缩短至3小时左右。重庆市宣布将从2018年1月1号起取消征收重庆主城区路桥通行费。重庆主城区路桥2300元的年通行费曾被网友戏称为全国最贵路桥费，至此将成为历史。四川拟制定实施每年给独生子女5天假期、带薪照料住院父母等21项老年人照料服务项目，全面涵盖老年人生活。预计到2020年，中国电影市场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中国银幕数量将超6万块，年产影片约800部，年票房预计达700亿元。12月3号起，国家宝藏将于每周日晚的19:30在 CCTV3 播出，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人是视觉的动物，视频时代人们不再关心声音的品质，而是更在乎歌手的长相。于是很多外貌不出众的女歌手，虽空有一身本事，却终究还是成为我们生活里的匆匆过客，走运的红过一两首歌之后销声匿迹。比如很会唱歌的李杜，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是夜归人，听到李杜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贪恋丢不开。

开往你青青的腰，远航的水笔多么辛劳，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让我们的水笔好好睡。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近日，北京部分被清退的租户接到通知，不停水电，可住到年底。日前，北京各区幼儿园被要求增设摄像头，加大密度，实现监控全覆盖无死角。东城部分幼儿园的监控甚至实现了与该区公安分局进行联网。北京公租房再次发力，在东五环化工桥附近及垡沱地区即将要建3600多套公租房，总用地面积约20公顷。日前，昌平区回龙观体育公园开始规划，通过网络、微信等途径征集公众意见。该公园建成后将结束回龙观无大型体育公园的历史。日前，在首都旅游发展论坛上，北京旅游委透露，北京长城国家公园正在试点，将成为历史文化体验为特点的旅游休闲品牌。预计到2020年，本市康复医疗服务体制机制模式和政策法规体系基本完善，康复医疗服务网络基本形成。被称为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地铁3号线东四10条站，下个月将要正式开挖。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正式上线，任何有关我国文物被盗丢失去向的有关线索都可以在平台直接进行举报。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在网站上宣布，10多个品牌汽车生产商将陆续召回一批车辆，其中消费者熟悉的雅阁、马自达6、奥迪、玛莎拉蒂等品牌的部分车型也在召回之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来自于陈洁仪的心动。陈洁仪的唱功是有口皆碑的，当年她顶替了林忆莲唱歌神张学友的音乐剧雪狼湖，她的唱功早已得到肯定，但始终难逃歌红人不红的命运。陈洁仪技巧娴熟，唱功几无瑕疵，只是从未真正的跻身一线，难逃命运的捉弄。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陈洁仪郭峰的演唱，心会跟爱一起走。 爱就爱到底。

我们常常会羡慕那些美满的金玉良缘，但是更多的婚姻是在矛盾中寻求契合点，不断的妥协、权衡、放大、接纳彼此的不完美，并深深爱。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我始终觉得，就是说，只要我们自己来做的事情，花了这个心思，付出的话，一定能成功。